的心碎，可是我明白我也知道，那也许就是爱的代价。深爱就好，每一次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3月16日，星期四。中原地产一位地产中介告诉记者，他接触到一位来自湖北的投资客刘先生，6-7年前从50万元起步炒房，在2012年尝到甜头后，决心成为职业炒家，疯狂的买房，目前至少有20多套房，现在其身家早已过1元，短短6-7年之间，身家暴涨200倍。调查显示，随着扫码支付、银联、闪付、网上支付等方式的兴起和银行卡的全面普及，超过70%的网友认为现金已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不久前，支付宝更是放出豪言，要推动中国在5年内进入无现金的社会，引发各界热议。近日，携程旅行网发布了2016-17年定制旅游大数据的报告，称今年定制旅游成为了增长最大的黑马。其中，上海地区通过携程定制旅游完成的团量同期增长高达240%，定制游平均消费为4000元，单个订单最高达到60万元。2008年进入中国市场的英国百货玛莎百货，除了进驻上海外，其后还陆续将门店开到了青岛、常州、宁波、武汉、苏州等2-3线城市。不过一些门店陆续关闭，近日玛莎百货北京店也闭店了。有专家分析说，这其中有网上商城竞争的原因，也有其水土不服的因素。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这轻柔的旋律，将我那逝去的记忆慢慢溢满心间，浪漫而又充满着温情的片段，如一张张光盘，一旦精心的读取，就会清晰的显现。带上耳朵去旅行，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每一座城，每一首歌都有它独有的味道。欢迎你在中电之后继续来锁定收听品味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孙斐。在节目一开始，你要告诉你消息，现在只要拿起手中的手机，下载一个软件叫蜻蜓FM，找到北京区，选择品味133，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品味133，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然后呢加关注参与活动，就将有很多礼品要送给你。 就算失败了100遍，不管剩下多少时间，最遥远的距离就是当我说放弃，即使幸福已经很近，不需要安慰的自己，就算需要很多。

要分分割才悬崖上的爱，谁会愿意接受最终的意外？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温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夜面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总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地宰，还是悬崖上的爱，谁会敢去猜？还是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最爱的女孩？是悬崖上的爱，谁会敢去猜？还是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最爱的女孩。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蓝，越怕抬头看，电影越远，越觉得伤感，有越多的时间，就越觉得不安，你

其实有时候会觉得爱情呢是自我完善的一个阶段，我们在经历自己的人生，你爱过别人，被别人爱过，受过伤害，也伤害过别人，欢欣、沮丧、失望、思念、等待、受尽煎熬，然后豁然明白得失其实真的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长大了，变聪明了，你变得精彩，你的人生可能就会从此不一样了，不是吗？ 每个人都有过快乐，总是怀念后感触多，背叛终究会记得，吞噬着那份炙热，习惯了落单的角色，对感情越来越吝啬，有时候自问生活为什么如此洒脱，还不想我过了多年以后还是站在你经过的路口，黑白快就变短的背后是一种放空，那是大同，还不想我

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川粤鲁各大菜系应有尽整，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聚焦创新驱动，推动转型升级，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打造高端产业体系，深化园区改革，引领经济发展，在燕郊高新区、三河经济开发区实施机构编制管理体制、人事薪酬制度、投融资体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做好三河经济开发区整合工作，实行一区三园，逐步构建园区新的财政预算体制，激发园区发展活力，活化园区建管模式，加快中国智谷中美欧燕郊生态科技产业园区、燕郊环北云创科学园区的发展，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中园，鼓励中小企业创业园提档升级，出台楼宇经济政策，尽快成为高新技术企业承载平台，全力构建4+6现代产业体系，按照提门槛、留空间、优布局的思路，把三大园区打造成为京津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重要承载区。燕郊高新区重点发展总部经济、文化创意、文化会展、智慧物流、电子信息等生产性服务业，大力培育新材料、节能环保、人工智能等战略性先导性产业，促进产学研用有机结合，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的策源地，逐步引导高端制造业等产业向三河经济开发区转移，推动产业集聚，实现产业联动，充分发挥农业科技园区国家级园区品牌的作用，带动全市设施农业、现代农业和观光农业大发展，补齐科技短板，实施创新驱动，全面落实关于鼓励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政策措施，大力扶持实体经济，着力扶持一批龙头企业和小巨人企业，推进现代服务产业园、中兴产业园等申报省级孵化器和重创空间，全力扶持壮大创业中心、星远高科等创客空间，积极引入京津知名重创空间在我市设立分支机构，力争新增孵化面积20万平方米，建成国家级重创空间10+以上、省级重创空间20+以上、省级以上孵化器20+以上，设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引导资金，深入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双倍增计划，力争全市高新技术企业突破10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2000家以上，科技小巨人企业达到100家以上，激励引导各类企业与京津高校院所、先导性企业共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工程实验室和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加快制定出台高层次人群引进机制，支持企业采取引进千人计划专家团队，聘请京津专业技术人才等多种形式，转化技术成果开发新产品，力争研发引进转化科技成果100项以上。为进一步弘扬雷锋精神，营造讲文明树新风、促和谐的浓厚氛围，普及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理念，日前团市委鼎盛东大街街道办事处在滨河西苑社区、油库苑社区组织开展了以爱心献社会、真情暖人间、传播正能量为主题的学雷锋志愿者服务活动。学雷锋志愿者们先后来到了滨河西苑社区3户贫困户家中，为他们送去了慰问品，帮他们打扫了房前屋后的卫生，与他们聊家常，并对他们进行了心理开导，让他们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被慰问者表示，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感谢团市委街道和社区的关爱，对学雷锋志愿者的服务活动表示赞扬。 日前，居阳西大街街道福鼎庄园社区邀请市食药监局工作人员和药品销售人员来到社区，为居民讲解医药选购和使用知识，提高居民安全用药水平，增强依法维权意识。活动现场，食药监局工作人员就如何鉴别真假药品、怎样正确服用药品、老年人使用药品注意事项和保健食品的选择误区、常见销售陷阱等，为居民进行了详细讲解。药品销售人员结合生活常用药品，介绍了购买非处方药物的注意事项和真假药品鉴别方法，受到群众欢迎。活动中，工作人员还向社区居民发放了安全用药手册、生活用药常识等宣传资料，普及药品安全知识和科学健康的生活理念，营造了全民关注药品安全的良好氛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和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三和波士智达奔驰 4S 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置换分享多重好礼，金融购车月付低至338元，进店即送3000元装饰券，贵宾热线0311-3725-888。 刻着轻柔的旋律，让人们稀奇的记忆慢慢溢满心间，浪漫而又充满着温情的片段，如一张张光盘，一旦精心的读取，就会清晰的显现。带上耳朵去旅行，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每一座城每一首歌都有它独有的味道，欢迎你在中天之后继续来锁定收听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江北。在节目一开始，你要告诉你消息，现在只要拿起手中的手机，下载一个软件叫蜻蜓FM，找到北京区，选择品味1033，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品味1033，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然后呢加关注参与活动，就将有很多礼品要送给你。 穿梭人群中寻找从前，是温暖你忘怀的熟悉的脸，醉人的笑颜长留在今天，漫漫长夜里是最深的思念。蓦然回首时，再次发现是我难以忘怀的熟悉的面，永远的笑颜何时再浮现，在我记忆中是最美丽的语言。 为什么常常在你双眼纯洁的笑颜不再出现， 留给昨天，总是难以忘怀的美好从前，永远的笑颜让它再浮现，在我生命中是最纯真的心愿。 为什么常常在你身边，逐渐的想念不再出现， 眼看你又从你心间千万千万遍，就这样忘了他。Smart again， 欢笑泪水在人生旅途间，忘了他，我愿意念。Smart again， Smart again， 眼看你又从你心间千万千Smart again。我愿意念 smile again。 变成照片我七十二变， 情感路，心弦路，爱敢离，再见。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境界，能不爱每天注定也别气馁。这观念抛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我却也能飞上青天。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境界，能不爱每天。

圈典礼。还记得那些寂寞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冒起胡须，没有情人节，没有礼物，没有我那可爱的小公主。可我觉得一切没那么糟，虽然我只有对爱的幻想，在清晨，在夜晚，在风中，唱着那无言问题的歌谣，也许就一夜。这此刻烂漫了执念，依然像那时温暖的模样。我剪去长发，留起了胡须，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可我感觉却是那么悲伤，岁月留给我更深的迷惘。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我的眼泪只有一人，我老不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照样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 聊到这个话题，说一说小时候你都吃过哪些至今还回味无穷的小零食。这时候看到韩笑说，小时候吃过唐僧肉、辣条，还有面包，还有跳跳糖。哇，辣条你都吃得起呀，土豪呀！哈哈，好像随着这两年这个辣条的火爆起来之后哈，不知道为什么辣条就成了土豪的代名词。 看着你的 taxi 孤单的离去，世界只剩我在淋雨，想着你可能去谁或谁怀里，不能才搞得我无法呼吸。明明是好天气，却感觉下雨的情绪，我和你为何都我对不起你。转个弯到街上，一个人溜冰，自己想吃骄傲的鸭子，不要爱的鸭子。啊，去吧，没什么了不起，什么都依你，去看清我自己。虽然我爱你，不许你再害自己。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 向你疯狂看你啊哈，去吧，没什么了不起，什么都依你，去看清我自己，虽然我爱你，不许你再害自己，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啊哈，去吧，没什么了不起，什么都依你，去看清我自己，虽然我爱你，不许你再害自己，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一说你小时候吃过哪些至今让你回味无穷的小零食。这时候看到 YH 说，小学的时候一毛钱辣皮再加两毛钱的冰雹露就已经很幸福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还是忘不了那个味道，每次出门看到小朋友吃那些东西感觉熟悉，这就是儿时的快乐。我想可能不是小时候所吃过的那些什么辣条辣皮还有那个冰雹露味道真的有多好，而是因为那时候的心很简单，然后呢生活很单纯，时光很美好，所以呢也就会觉得这些零食很好吃，对不对？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孙伟，我们明天见。 还是会再继续，把一切都写在胸口，静静地走过。在什么时候能够再有一些关怀，让我升起心中的太阳，一切都更美好。我不要说，别说那角落太孤寂，虽没有你的梦也会有我的歌。我不要说，别说那过去太拥挤，那很久很久的事我会惦记着一些。结束还是会再继续，把一切都写在胸口，静静地走过。在什么时候能够再有一些关怀，让我升起心中的太阳，一切都更美好。不要说，别说那角落太孤寂，虽没有你的梦也会有我的歌。我不要说，别说那过去太拥挤，那很久很久的事我会惦记着一些。我不要说，别说那角落太孤寂，虽没有你的梦也会有我的歌。我不要说，别说那过去太拥挤，那很久很久的事我会惦记着一些。我不要说，别说那角落太孤寂，虽没有你的梦也会有我的歌。我不要说，别说那过去。